第138章，守株待兔。 你当这什么批发小商品啊？背后还给你贴个简易说明书吗？ 楚月一脸稀奇地看着秦秋，把镜面翻过来，结果居然还真的有。秦秋看到一块印着字的纸，抬了抬下巴说，看见没？如果没有说明，第一个知道这面镜子能转化的人又是哪儿来的信息呢？ 找到了。 游惑走过来，弯腰细看纸上的内容。 这是一面奇妙的镜子，你可以试着跟他做一个交易，受伤濒死的人可以在这里获得新生，只要有经验老道的人带领和引导。 很显然，这段说的就是怎么把镇民转化为镜像人。 受伤濒死的人， 迪丽用手机打开灯，念到这里顿了一下，众人看向 John 和他们三个倒霉学生，突然意识到丽说的一半都是鬼话。丽早已经不是那个研究员了，也早已没有所谓的人性。他之所以每个学生只吸一部分血，不是出于怜惜，只是为了满足这个条件而已。在电影院门口，丽折损了一大票孩子，所以需要再找几个填补空位。如果他直接吸干 John 三人的血，那转化之事就泡汤了。 获得新生就是变成镜像人， 余文咕哝说， 这是我见过的最不要脸的话了，经验老道的人带领和引导。 迪里指着墓碑旁拴着的丽说， 就指他这种镜像人带着吧。 余文非常直白地呕了一声，这位弟弟呕得太真实，游惑往旁边让了一步。余文讪讪地捂了嘴，闷声闷气地说， 我就表达一下恶心。获得新生的你也许会发现自己有点奇怪，也许会感到跟曾经的生活格格不入。别担心，哪个交易不用付出一点代价呢？好吧，好吧，如果你是一个容易后悔的人，那也没关系，你拥有了一次后悔的权利，因为这是一面宽宏的镜子，可以包容一切。再找不到第二个这样大度的镜子，整个布兰登镇仅此一面，反悔同样需要付出代价，你得这样做。 说明书在此处突兀终止，游惑凑近看了一眼，发现这张纸其他三边都被磨出了毛边，唯有底部格外齐整，就像被人用刀划切过。众人一口老血差点呕出来。楚月骂道， 哪个手欠的王八蛋把关键信息给偷了？ 秦秋拖着调子说，稍等，我去请教一下。他和游惑转头就去找丽，没过几分钟，丽就被请教得快哭了。 不是我， 丽崩溃叫着， 我甚至不知道镜子后面有东西。 证据。 游惑冷淡的声音从墓碑背面传来，丽更崩溃了。 这哪来的证据啊？ 众他们悄悄探头看了一眼，又鹌鹑似的缩回来，在棺材旁站成一排，老老实实的蹲，手指悄悄画十字。谢天谢地，这俩是队友。 真不是我，我其实只知道这面镜子可以让镜像人转化回普通镇民，但这是听说来的。 丽颇为混蛋地说， 我只需要知道这点就够了，足够用来诱惑一些客人了。至于转化的条件是什么，那不是我所关心的，毕竟我并不想要变回普通镇民呢。 丽顿了一下，语气又变得有些痴潮， 谁想变回去呢？我现在不是很好吗？培养的孩子越多越自在，何必要回去过担惊受怕的日子？你相信吗？ 这镇子上的老朋友们，但凡转化成镜像人，就没有后悔的。只有客人，只有你们这些客人会贪心不足，既想变强，又想给自己留条后路。 又过了一会儿，油火和秦鸠从墓碑后面出来了，其他人听了个一清二楚，问道： 现在怎么办？他简直一无所知啊。 有一句还算有用。 哪句？ 只有客人会贪心不足。 秦鸠又在镜子旁弯下腰，伸手摸了摸那张纸的下眼，转头对油货说：这条边摸着还是有点割手，那半截确实是新裁的。 对呀、啊。 迪里恍然大悟。 什么就对呀、啊？ 余文忍不住吐槽。 这 NPC 提示，只有客人会贪心不足，那也就是说，只有客人才会把镜像人作为一种缓冲，变成镜像人是为了保命或者刷分，等到考试快要结束还要转回普通人。客人就是考生嘛，这就意味着只有考生会仔细寻找转换条件，明白了没？是考生干的。 不是，考生找条件我可以理解，找到就找到嘛，他裁了干嘛？ 余文很不解，而这也是油货在思索的一点。找到条件的考生为什么要把条件裁掉呢？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么做对那人有好处，减少竞争，免除麻烦，还是别的什么？众人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。楚月说： 都有可能吧，不过咱们说什么都只是凭空猜测，不如直接把人找出来问一问了。 找谁呀、啊？ 忘了，广播不久以前还播报过呢，考生某某某遭遇到了饥饿的 Eve， 这位饥饿的 Eve 就是咱们要找的人的。 余文恍然大悟。 啊，对啊，既然那个人知道了转化条件，肯定就会试一试了，所以他现在是个镜像人了，那我们直接打听了去找他就可以了。 迪离却说： 不一定，不是谁都有勇气立刻变成镜像人的，万一转化是骗人的呢？那岂不是被坑大发了？起码拿到先验证一下真伪吧。 怎么验？ 合理猜测一下哈，当然是忽悠别人来做，真正知道条件的人呢在旁边观察，如果对方成功了他再尝试。 那这么说，第一个冒头的义务就可能是被忽悠的。 不排除可能。 众人又发起了愁，如果连目标都不能确定，找起来必然是大海捞针。虽说布兰登是个小镇，也不是真的只有巴掌大，千把人在这里流动不断，追着找要找到什么时候？秦鸠却打破了沉默， 苦着脸干什么？用不着费那个劲。 如果拿到条件的就是义务，他一定会回来这里。如果他是被人哄骗的，那哄骗他的人一定会看着他回来这里，看着他尝试出结果。 归根究底，在这里守株待兔就行了。 墓碑背后，被拴着的力忍不住发出一声轻笑，讥嘲的咕哝着：“ 哼，守株待兔， 你闭嘴。” 迪离离墓碑最近，他瞪了丽一眼，但丽的反应还是提醒了迪离。他担忧地说： 秦哥，守株待兔会不会有一点点慢啊？咱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是我变成了镜像人来保命，肯定不可能早上来转成镜像人，晚上就转回镇民，又不是吃饭喝水的。我担心啊，在这儿守株待兔的话，可能要活生生守到考试结束前的最后一刻。 真的太慢也太被动了。这句话迪离没好意思说，毕竟秦鸠油货都是他崇拜的对象。 没关系。 秦鸠抬起手，拇指食指捏出一条缝隙， 我们可以稍微让那兔子来得快一点。 稍微？迪离纳闷了，怎么叫稍微让兔子快一点点来啊？ 十分钟后，许 学霸迪离同学感到了一丝后悔，因为以油火秦鸠为首的魔鬼们开始巡街了，真巡街，大摇大摆满哪儿晃那种。由于这群魔鬼中间夹杂着四个细皮嫩肉的学生，对镜像人来说就是一只烤鸡出来散步啊，酥脆流油的叫嚣着，饿吗？有本事你来抓我呀。这种诱惑实在是难以抵挡，所以他们走到哪里就有镜像人追到哪里。然后开场及结局，那些追扑上来的镜像人一个都没能回去，来一个抓一个，来一群抓一群，谁都跑不掉。 Johnny 看得目瞪口呆了，一晚上仅仅花了一晚上的时间，油火他们就达成了凶名在外的成就，整个布兰登小镇人都知道有这么一窝歹徒专挑镜像人下手，他们已经在外面流窜一夜了。起初系统广播时不时还能听到饥饿的 Eve， 可见对方也浪得正欢，毫无顾忌的到处作祟。到了第二天上午，众人发现那个 Eve 突然安分下来，已经将近六个小时没有动静了。下午两点，他们把新抓的13个镜像人塞进了一间地窖，顺着木楼梯上来的时候，油货突然停下了脚步。 怎么了？秦鸠问。 差不多了。 油货侧耳听了几秒，隐约可以听见有人在悄悄跟着他们，似乎是听到了凶名来一探究竟，而且对方气息略有一点乱，不像其他人那样是好奇。这位朋友略有一点慌，眼下大多数镜像人根本不像活人，大概也不知道慌字怎么写，会慌的差不多只有那位饥饿的义父。一个人开始产生担忧，一定会关注担忧的源头。对义父而言，他需要担心的只有两样，可能杀他的以及可能救他的。前者是诱惑他们，后者就是那面镜子了。他看完了魔鬼小组，接下来会去哪里就很明显了。巡街小组终于收手，一行人终于回到了树林公墓里。他们这次没有气势汹汹的站一排，而是三三两两分散开来，各自找了个隐蔽点的地方猫着。不多时，一个穿着棕色短夹克的男人小心地走进树林，一边走一边往四周扫视，一副警惕的模样。但是他的下巴又是高高抬着的，显出三分傲慢，就好像他原本春风得意，忽然被人戳了痛脚。看到他的一瞬间，众人就知道守株待兔的那个兔来了。油火打着手势示意大家观察一下这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谁，比如悄悄躲在暗处观察义父的人。很快，楚月那边竖起了一根食指，又转而竖起拇指，这表示楚月那边发现了一个暗中观察的人。下一秒，众人猛地从林子里窜出，连带着将义务和那个鬼祟趴伏的人一并抓获。迪离默默掏出手机计算着时间，从他们夜里做好决定到现在人赃并获，从其中一个人的衣服内袋里掏出下半截纸，前前后后一共花了不到12个小时，这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快的守株待兔。不对，这他妈哪是守株待兔啊，这分明就是钓鱼执法。但是豪爽，迪里咧着嘴笑得特别开心，其他人的反应也跟他差不多。可是这种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，楚月将卷得很细的纸片展开，看清上面的内容后，他的脸色刷的就变了。后悔的人同样可以跟镜子做一场交易，非常简单，100个换1个， 如果能找来100个普通镇民，请他们代替你，你就自由了。很划算的买卖，不是吗？这就意味着他们想要转换回去，就得拿其他考生来换，把别的考生变成镜像人，他们才能恢复正常。这还让人怎么玩啊？